英雄，若把爱意当明月，明月为你赶忘了却，默默珍住你泪眼，世界毁灭没看见，用纸打败去冬天，旧的情侣表我不会一见，他的手很颤抖，结局粉饰太平茫然再重写，这一切停止在台风席卷来的夜，我向你跨下海口，仅为你一尘不波，冷却以后千年后万年后，爱痛都依旧，地球的老人开口，沉默到爱人那头，握我的手还紧扣，

白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。 城市，在城市的一颗尘埃，寻找一片土地停留下来。飘在茫茫人海，偶尔会有人来陪我等待。推开车影下那一片的海，再次发现自己的主宰。星星就亮了起来，突然之间有种感动自在。 情冷暖相知，欢迎收听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一，农历5月初4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白天阵雨，最高气温28度。今天夜间阵雨，最低气温18度，廊坊阴，29度到18度。首都北京阴天见多云，29度到18度。近邻天津阴转小雨，28度到19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端午小长假期间，我市和首都北京不限行。

开始心无多人还有留恋，不如说了再见，从此消失不见。我想忘了你也能快点，体贴不该再离别，你为何像逞强的人哭到泪满脸。没被发觉，心里疼到极点，等赶回家里我才宣泄，直到飘雪变晴天。 决定你。

就想要说明白，我觉得自己好失败，整天当掉落到深渊 ，And 无奈，我愿意改变，重新再来一遍。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，感情你那么深，叫我怎么能放手？当你说I only wanna be a friend， 做个朋友，我才你心中只是 just a friend， 不是情人。我感激你对我这样真诚坦白，我给你的爱它是收不回来。So I不能只是你。 我却会痛苦。

家好，我是品飞033的节目主持人孙伟。值此端午佳节到来之际，首先祝您节日快乐。那端午节到来的时候呢，很多朋友会选择吃粽子，但其实粽子呢，吃起来也得讲究方式方法，也得讲究健康。那首先需要给你一个提醒，就是一天最好别吃超过3个正常个头的粽子，尤其是肉粽或者是含猪油的粽子，不要一次性吃太多。如果是老人和孩子的话，还得在这个基础之上再酌情减量。那其次，粽子呢是让人产生油腻饱胀感的食物，所以呢在吃粽子的时候千万不要吃大鱼大肉，最好配上清粥小菜。那有一些朋友在端午节期间购买粽子可能会买多了，那对于一时没有吃完的粽子，一定要及时放进冰箱冷藏，千万不要长时间放在外面，那一旦发现有霉变或者是异味，就千万不要再吃了。最后再次祝您端午节快乐，也提醒您在端午节假期期间呢，也可以将车载广播锁定品飞1033。 新资讯，音乐好心情，音乐经典动听，资讯新鲜实用。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，越来越动听。 上那高山，自由的飞翔在那辽阔蓝天。我站在云端，脚下是一望无际的海面。我登上那高山，自由的飞翔在那辽阔蓝天。我站在云端，脚下是一望无际的海面。我不再犹豫，我心中有爱，我不想放弃，只想离开。我飞过那高山，前是阳光灿烂辽阔蓝天。我穿过云海，脚下是一片金色的麦田。我飞过那高山，眼前是阳光灿烂辽阔蓝天。我穿过云海，脚下是一片金色的麦田。我不再犹豫，我心中有爱，我不想放弃，只想离开。我没有选择一片空白，我不要选择，我想离开。我没有选择坠落尘埃，我不要选择，我想要自由自在。我没有选择海外期待，我想要自由自在快离开。我飞过那高山，眼前是阳光灿烂辽阔蓝天。

端午节是流行于中国以及汉字文化圈诸国的传统文化节日，与春节、清明节、中秋节并称为中国汉族的四大传统节日。虽然各地人民过端午节的习俗大同小异，而端午节吃粽子，古往今来中国各地都一样。如今的粽子更是多种多样，璀璨纷呈。现在各地的粽子一般都用糯壳包糯米，但内涵的花色则根据各地特产和风俗而定。比较著名的有桂圆粽、肉粽、水晶粽、莲蓉粽、蜜饯粽、板栗粽、辣粽、酸菜粽、火腿粽、咸蛋粽等等。今天你吃了什么馅的粽子呢？ 美在人听，美在生活，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.3。 晨光磨着细碎的步子，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，一些斑驳的记忆肆无醒来，心情似婉转歌声，品味103.3，越来越动听，陪您在路上。 小船摇摇晃晃，